哇，唔好意思啊，才迟咗啊，大佬黄旭文， 我都未准备好， 唔好意思，冇计啊。 嗱，你阿牛，你要俾少少时间我讲啲嘢先啦。 有咩讲？ 几个 point 啦、啊。嗱，第一样嘢咧，呢个节目咧就偏喺呢个时段咧，我自己个人觉得咧都系有少少问题嘅。 好危嘅， 唔系危，唔系危。即係理論上好嘅，因為好多人聽完鬱文呢，咁就啊，即係呢個仲有呢個興趣聽其他節目。咁但係問題呢，呢個節目嘅風格呢就同呢個鬱文呢相當之唔同，個內容都唔同啦。 唔係啊，我唔想俾人知個靠鬱文呢嗰、那個聲勢。 呢個你個人意見啫，嗱呢個你個人意見啫。嗱、我抗出係點樣，因為點解呢，即係鬱文講呢就即係層意咁高呢，即係我突然間呢就跌到咁低咁 cheap 呢咁賤呢，咁我就實在呢就相當之係覺得有問題嘅。不過呢就即係今個禮拜個節目調動 頂住先啦， 頂住先啦，頂住先啦。咁啲勁人呢就陸續有嚟啦。咁同埋呢我要講埋啦，呢個節目呢係三級節目嚟嘅。咁所以如果有小朋友即係、啊、或者家長係即係同啲小朋友去聽呢，就麻煩你而家即刻熄機。 即刻熄機費事啦，好好似。 因為呢就係、是、由頭到尾呢都係二級半至三級半、啊、四級就我撳住啊。 冇冇四級喺度或者冇四級。 冇四級嘅。 冇四級。 四級我就有我喺度。 有我喺度嗰場傾。 有我喺度呢一個小時呢或者呢、這個即係幾多分鐘呢我都唔容許呢件事發生嘅。 即係大前提兩咁長喺度。 係啦係啦。 你咪到秒上。 你唔喺度咪四級咯，或者你五級啊？ 哦，即係我俾人鬧，都係你咩位？ 唔係，我唔咩 唔咩， 係我要顧及我自己嘅 形象 image， 係個 image， 珍惜我自己嘅羽毛嚇、 啊，珍惜自己嘅羽毛。你有咩羽毛咧？ 你睇唔到嘅地方啦。 O、okay、K 啊， 即係我哋閒話小説啦。咁咧就即係個節目咧就頭先已經係遲開咗，咁要解釋俾聽眾聽點解遲開啦。 首先咧就因為咧唔想咁黐咁近鬱文先啊，依係我意思嚟，二來啊搞緊一個。人民呢個 My Radio 嘅通告， 你阿牛你應該掌嘴啊你， 唔係大佬講慣咗冇計， 係嘛？ 拉住支咪我就唔知點解係咁啊！ 我夠講慣啦，你又唔見我甩？ 黐線啦，黃旭文都甩過以前，你聽翻以前嘅節目啊，大佬！ 你唔好賴人，你唔好賴人啊！嗱咁咧就即係節目咧就要開始噶啦，咁但係阿牛咧而家揸住啲咪，我成即係成日覺得係即係 好危， 唔係令到我唔自在咯，就係、 是。唔關我事， 你可唔可以插住啲咪去講咧？ 我又要推， 哦你又要推啊！ 我要望， 張仔張仔，唔好講咁多嘢啦啊！ 上個禮上唔係上上集應該啊？ 唔係，你未講啲嘢之前咧，咁我今日咧就有條呢個戰男 I Q 題， 關唔關我事啊？ 你聽我咯，睇你解唔解到 I Q 題。 好啊，好啊。 咁呢條 IQ 題呢我而家講咗啦，其實呢個 IQ 題呢就唔係太難嘅，應該理論上呢一分鐘之內呢就可以解答到㗎啦、但係呢即係作為呢個娛慶節目呢，咁就俾大家下欣賞下，咁睇下有冇人呢就快快脆脆可以即係答到咁嘅 ICQ 上嚟啦，或者一個節目個尾段呢，咁我如果冇人答個答俾個答案呢，我就會公布個答案㗎。 講個 ICQ 俾你聽先，有人一向講啦，天下無敵話、牛哥你唔好咁講啊，你有好多聽眾㗎。牛哥啊唔係台長啊，唔好意思啊，呢啲真係我 fans， 唔好意思啊，梁卓你冇你份 㗎。唔緊要，我唔會妒忌㗎，我亦都唔會恨㗎。 你唔會妒忌，我收嗱把聲靚過你自己喺度，哎呀，點解點把聲咁差？你條友隻小氣都冇人有啦、 啊。唔係， 恨得何收嗱把聲人天生噶嘛？ 嗰純粹因為個 airtime， 我哋要撐夠嘅，所以先睇住你。嗱，唔好講咗廢話啦。咁、okay. 我首先講咗條戰男 IQ 題先啦。咁咧就即係嗰個問題咁樣嘅，有四個人，有兩男兩女，咁咧就只有兩個避孕套。咁呢四男呢、這個四男女呢就各自呢都有性病嘅。咁呢佢哋點可以即係同對方即係對方兩個女性啦，或者調返轉即係嗰兩個女性點同對方兩個男性同時呢、這個性交。 而唔會染病呢？ 唔會交叉染病。 係啦。 嗱其實個方法都係咁，可以調返轉講。你可以甚至即係想象話四個人都冇性病，但係佢哋好小心，又唔想即係呢個有一個任何嘅危險喺度。咁樣點用呢兩個避孕套？咁嗱，聲明下個條件呢就唔可以同性戀㗎、即係唔可以男同男，唔可以同女同女。 即係女性唔可以同個女性肛交嘅。 肛交都可都可能嘅，都得嘅。即係總之係要呢個男同女啦。咁同埋就兩邊都要做曬啦，咁但係得兩個避孕套嘅 啫，四 P 用兩個避孕套， 唔係話即係四個一齊嚟， 我知道， 即係總之其中一男呢就要同對方兩個女性要做過， 另外都如是啦，即係總之做四個人要做曬啦。 你真係覺得即刻勾呢、啊、喂這個鹹濕問題呢，叫鹹濕三級問題，二級問題、啊、一級就話聲你聽、啊、我小學我已經聽過啦。 嗱你小學聽過啦，咁我證明你知道你啲咩啦。但問題就話、是、我要測試我哋嘅聽眾嘅水平喺邊度。 有幾賤。 唔係幾賤，呢、這個唔係賤嘅問題，呢、這個係 IQ 問題嘅。 OK，IQ 唔係賤嘅問題，係 IQ 問題。 就好簡單啦， 你冇開住。 online 嗰啲。 係啦，你聽嗰啲即係俾到嘅。 咁 IQ 上。IQ 入 嚟啦，咁就估人你識唔識啊？讀咁多書。 佢扮唔識咧， 佢扮唔識啦，你知啦，好迂腐。 係咯。咁我哋就唔好講呢樣嘢住啦。咁我即係陸續講我哋今日嘅話題先。 我話題咧，首先咧，我哋咧就上集咧，上次就未講完嘅，講呢個性工作者男性嘅。 唔係，我應該咁講嗱。 點講？ 上一次呢其實我哋 touch 到呢即係呢個觸及呢、這個即係北上嘅問題。咁北上嗰度呢其實我未講完嘅。 喔、哦。 所以呢就你留返少少時間俾我講。 好啊好啊好啊，睇你講呢一節定我講一節。 我唔戰嘅。 你唔戰啫，你唔戰好悶就講下啫。 我冇所謂，我幫你咋。 咁係 可以 就轉 啦。你可以唔揾我㗎我冇所謂。 我 個幫我係客串嘅大家要知道我其實我係好唔想做呢個節目嘅。 冇人肯定我啱啱先俾人放飛機呢 條。係啦即係我哋因為即係大家都有各自嘅苦處啦，所以唔可以唔做嘅。係啦。即係我哋上次講到呢、這個即係北上嘅問題啦。咁北上呢其實你喺南方即係廣東省啦，牛你睇你有冇即係呢個係飛出廣東？ 我即刻試過啦。 你試過啫，即係但你唔係長期㗎嘛。 咁唔係長期啦，啊、鬼人咩？通常我都 係。總之就係即係你個主要嘅據地都喺廣東省啦。 我應該喺一線二線。 一線二線，你都未跨越，你未飛越二線啦。 未飛。 咁啊就即係簡單介紹下，即係如果譬如你北上咁嘅時候，你會大概遇到邊一類型嘅女性？你知道咧，就係中國有幾個板塊㗎嘛。 嗯 有所謂東北啦，有所謂即係南方啦，江南啦，即係長江以南啦。睇、北方嚟講就覺得係南方，其實對我嚟講都係北方 嚟㗎啦。 都 係香港以北， 即係總之喺香，即係我哋叫北妹咧，就是、香港以北。咁實際上就係睇國內嚟講咧，就唔係咁睇法嘅。咁呢個係一個地域分別啦。嗱、那個問題就話咧，如果你去深圳或者那些廣東啦。 嗯、 你會遇到是哪一個幾個主要是哪幾個地方的旅程 湖南四川、最多這兩個 你講漏咗一個 湖北是湖南四湖北、 即是三個地方、就叫湖南湖北四川咁我知道香港有很多朋友呢即是啲中國地理的知識呢就很貧乏的咁即是甚至可能都不是太知道是哪個地方咁、其實話俾你聽就不是太遠的即係如果你湖南嘅省會長沙呢咁你搭火車呢都係大概六七個鐘到啦搭飛機如果由深圳去廣州去都係個零鐘啦咁都係叫近㗎啦咁再叫做遠少少湖北啦、湖北嘅主要個省會就係呢、這個即係武漢三鎮 武漢、 武漢啦 武南人㗎嘛幾好嗰度 武漢你就想啦因為咁再遠啲就呢個係四川啦咁、即係而家嘅佢哋自成啦即係呢個自治譬如重慶啊呢、這個係仲有其他啦 簡稱一個字熟 熟吓即係冇咁高深啦大家 冇人識㗎咩 唔係唔戰南所以講咁高深 喔唔好意思啊 咁 喂冇你唔得㗎我啱啱想講呢湖南雙女多情咁雙字係知邊度 識你講嘅識啦 冇人唔識嘅熟啦雙啲識嘅 因為湖南呢有條叫即係長沙有條雙江嘛咁呢啲即係大家冇興趣㗎 冇興趣㗎 嗱，我問阿牛力，嗱你即係自認嚇，即係戰男啦嚇。咁、第一個問題問你啦，呢幾個地方嘅女性有咩分別咧？又或者佢哋 講樣定點先？ 嚇、 啊？講樣啊定點？ 講樣啦，講性格啦啊。講嗱，仲有個分別相對於譬如上海嘅女性、浙江嘅女性嚇。嗱、仲有再遠啲嘅東北。嗱、 哈爾濱我就識過嘅，我點識啊？大家自己諗下，識過嘅。 哈爾濱好似你咁高啊嘛？ 啊，唔係，我識嗰個矮啲嘅，但係真係我比較白， 咁啊假假，咁啊假哈爾濱， 假啊！你嗌做乜啫？係咪先？咁如果 高過你仲有啊？ 嗯， 高過你仲有啊？ 我知道。 你見唔見我見過啲最高幾多啊？ 幾多？ 六尺三啊！要 個姚明嚟㗎嘛？ 唔係，係靚女嚟嘅，仲大翻，係靚女嚟 㗎。唔係㗎，你上去落去深圳見到好多高妹咧，行街買嘢咧，嗰啲通常都係哈爾濱㗎。係 啦， 係啊，嗰啲好索㗎。啊，唔好講。咁啊，講翻四川啦，我覺得四川你就矮細啲， 係啦。 湖南比較面圓啲嘅，咁樣講身材咧，就湖南啊，真係好似好啲嘅，即係講個上圍啊， 呢、這个我唔知，呢、這个我 唔知，你 唔知，我唔知。 你连呢个物理地理都唔睇嘅，你搣眼上街嘅，有冇人信啊？梁锦祥，你唔好咁样咧，唔好呃啲片，唔好呃啲网民啦、啊，你大佬、啊，你唔知嘅啊。 我唔怕你，你真我唔惊啊！我唔惊啊！我真系唔知 道。啊好，啊你真系你大家望问你信唔信啊？呢啲真系，即系嗌交嗌呢啲嘅大佬。 咁你跟住讲，你跟住讲，跟住讲。 咁上我咁咧，四川嗰啲咪比较北，唔知咪食得辣多，比较巴辣啲，我觉得。温柔咧都系湖南比较温柔， 嗯， 湖南比较温柔， 嗯 啊，按摩咧就都系湖南好啲，够力， 系嘛？ 系。 咁湖北你比較少見啦， 係啊， 但其實都係嗰幾個地方都係多嘅，就但係喺中國嘅地理講咧，嗰度算係南方， 都算南方， 都算南方嚇。 咁其實我想問一個問題啦，上海算南定北啊？ 如果喺我哋嚟講，當然係北啦。但係 香港以北就北㗎啦嘛。 但係如果你講實際上，佢嗰度應該係華中， 都中㗎啫。 華中，因為佢如果你講係江南啦，即係都係喺北方嚟講咧， 江蘇咧。 江苏就江南咯， 都江南 啊，咁你嘛，即系你如果系 即系觉得靓女未必真系喺北妹嘅，可能南妹或者中妹好啲喎。 视乎你喺边个角度睇啦，你系北方人，你真系譬如山东啊、呢个辽宁啊嗰啲，咪叫都仲系叫南。 咁边啲好砌咧？啊，唔好意思，你唔答我。 你讲啊，我唔会窒住你嘅。 等我答你啦，你呢个问题先。 但系即系咁讲啦，嗱，你其实咧几个地方嘅女性咧都系中意食辣嘅， 系 因为内陆啊嘛。咁食辣嘅人咧，啲皮都唔係多好嘅。 唔係，阿 Sorry， 湖南真係好啲嘅，温柔好多嘅。可能假啦，見到人民幣温柔啲啦。 係咯，梗係啦，梗係啦嚇。咁咧就 咁四川見到人民幣冇咁都唔係冇咁温柔 嘅。係啊係啊，咁但係一般嚟講咧，即係你可以咁講啦，即係其實四川嘅女性嘅皮膚都係比較滑嘅。 系，唔知道水土嘅問題， 水土嘅問題可能即係比較奇怪，因為如果你譬如你食得辣嘢多咧，其實係 係噶嘛，食嘅應該。 我估嘅係啦，咁但係即係你發覺、哦、又未必係 四川係滑啲嘅， 係未必係、啊、即係佢哋都係好白， 而且比較白，係咯係咯， 比較白，咁所以如果你喺呢幾個地方嚟講，即係如果你北上嘅話咧，即係尤其是深圳嘅話咧，你認識女性中國大陸嘅女性嘅機會咧，呢幾個地方係比較高嘅， 係啊， 咁其他就比較少啦。嗱，咁講咧，譬如話上海比較少啦，以前都多嘅，而家越嚟越少。 我心深圳噃， 因為咧就即係長江三角洲嘅經濟發展 好。 咁好多佢哋係睇返原地啦，又或者佢哋出國， 嗯， 咁呢就如果你再遠啲嘅呢，其實而家都係越嚟越少， 例如呢 東北啦， 即係而家，但我真係覺得未見過， 我唔係否定係有㗎，係、嗯、有，不過係少 少， 即係少，即係你如果譬如話你走去 disco 啊，或者你走去呢個酒吧識女仔呢，我保證 保證唔係四川就湖南，唔係湖南就 百分之都係 唔使保證，我都話一定係九成 係，咁所以個結論呢就係話呢，如果你認識到呢幾個地方女仔咧，就唔係太叻嘅。 咦，真係話俾我啫，咁咩咁話？你嗰十三分鐘兜轉頭話我唔係好叻啊，大佬。喂，講真， 咁先， 你落過 disco 溝女未啊？ 我未，我梗係邊度得嘅大佬？ 我話咧，我真係唔係咩嘢，我上兩三次，我肯定一次我搞 啦。我至多都係鴨店啫，我邊度你咁叻？ 你鴨店咪渣咯， 嗱嗱，咁啊跟住問你一樣嘢啦，因為我唔想阻你。即係 唔阻嘅，一齊講啊！大佬， 下一節嘅時間，下一節嘅時間。 好啊。 嗱，咁即係如果你要識呢啲女仔咧，咁當然你首先要識普通話啦，係咪？ 唔係啊，唔好意思。當然啦，係識普通話會好啲啦。 係啦，係啦。 但係咧，如果你想識溝女咧，咁樣喺嗰邊已經 係啦。但係呢個其實我就自己好反對呢樣嘢嘅。我始終覺得即係如果譬如話你係翻大陸嘅話咧，應該學多少少普通話。咁我所以就問一個問題啦。嗱。在不同的地方呢，對這個男性的性器官呢是怎樣說法呢？ 芝巴。 芝巴是很普通的說法來的。 是的。 就是說呢，每個地方比較粗俗一點呢，都是這樣說的。但是呢，每一個地方他對性交，對男性器官、女性器官呢，其實都有各自的說法的。 咦，喂大佬正喎、啊、喂喂各自談就搵你做啦真係。喂講幾句嚟聽下喂大佬。 咁我今日呢就笑談普通話啦。咁呢 你都翻譯埋廣東話俾人聽下先。 係係、啊。其實我哋講嗰啲就都唔係叫做土話嚟嘅、 嗯、 即係都唔係叫做當地嘅呢、這個即係方言啦。因為點解呢，中國有個問題呢，佢如果係去一個村嘅話呢，同隔離個村呢都可能嗰個講法唔同的。 嗯 啊、即係譬如話你喺江西咁樣、嗯、你去南昌咁樣、 嗯、 南昌一條村即係佢城外啦，即係郊區農村嗰啲一條村 嘅講法同另外一村都唔同嘅。咁所以我用一個比較普及嘅講法，即係話咧，大部分嘅地方都有咁嘅講法嘅。咁呢個咧就係即係根據我嘅語言學嘅調查咧，而即係得到嘅結論嚟嘅。 即係根據語言，你同呢個一傾偈，佢講 唔係我係學我係學術研究，我係學術研究，我透過啲期刊， 你兜唔到啦，你話就兜唔到啦，兜啦。 透過啲期刊咁啊，知道呢樣。嗱咁我第一個問你啦，譬如四川。四川讲男性嘅性器官， 我真系完全唔知道，系咯，我哋知道芝巴呀， 芝巴咧，芝巴咧就一个比较 粗俗啲嘅， 唔系粗俗，系一比较普通嘅讲法，即系道理都会、都适用嘅。咁、但系一啲比较 local 啦，即系所以就系呢个即系比较有具有方言味道嘅吓。咁其中一个男性嘅性器官嘅讲法咧，就叫做鼠子， 广东话 锤仔。 咦？咦，我真係諗唔到㗎 喇。咁而家進入呢個即係笑談普通話嘅時段啦。咁大家跟住喺呢個即係電腦旁 邊。鼠子。 鼠子。 锤仔。 咁成個點樣，他有一個很大，他有一個很大的锤子。 佢有一個好大嘅锤仔。呢個性器官你咁講啊。 他有一個很大的锤子。 四川講嘅。 呢個就即係我都要補充一句啦，就唔係條條村都係。即係你係啦，大多數。咁你即係如果譬如話你認識到呢個女仔嘅時候，咁你咪同佢即係有一個即係比較有親切有深度嘅交流囉。 真係愛上你，我啱啱解緊一件四川妹 啊。咁可能唔係呀，我真係你講乜鬼呀、 我返嚟打我金㗎你話即係呢咩隨仔你話隨仔嚟坑我啊。我終於知道咩叫博嘢喇。okay, 湖南湖北 呢，所以呢啲嘢留返下一次講啦，即係我哋唔係一次講晒㗎。譬如女性嘅性器官咁有唔同嘅講法啦。 四川 有㗎，有㗎。 好囉，起碼講返。 講一次啦講即係講其中一個啦。譬如你講係女性嘅胸部呢，就叫做咪咪。 喔、哦、呢、這個知呢、這個知。 係啦係啦。咁即係每一個語言嘅板塊呢，佢有唔同嘅講法㗎。 台灣咁講㗎，都話都係話咪咪。 係啦係啦。咁所以呢，即係如果你係想對同呢、這個即係國內嘅女性呢嘅同胞呢有一個比較親密嘅接觸或者交流呢、我就建議你其實你應該學多啲普通話。同埋學得多啲一啲地方嘅語言， 咁啱嘅。我都成日認為咧，如果你去上到深圳界裏，界咗個湖南又好、湖北又好、河南又好，邊度都好，只要佢唔係廣東省，佢識講廣東話嗰個女仔咧，曉飛曉微，即係古惑嘅啦，好古惑嘅啦，嗰啲女識啊，識得點樣問你攞錢啊，點樣幾時問你攞嘢啊，諸如此類嘅、 你咁樣，我又覺得咁樣，即係其實你。應該撇開呢啲嘢去講，因為點解？我覺得反而呢啲嘢咧，即係一般聽眾都會知道。即係你講，譬如話你要識個女仔、你要帶佢去飲去食、或者要買嘢俾佢咧，我諗大家都知道。 佢都識㗎啦，識曬㗎啦，曉曉味㗎啦，因為識講廣東話。 即係但係我個疑問係或者我即係期望你個節目入邊咧，係講多啲點樣去令到即係呢啲你識嘅女仔咧，佢真係覺得同你相處係有一種。精神上的交流， 精神上的交流，我不嬲都有交流嘅， 或者同你即係起碼佢覺得同你一齊係 other than 呢個即係物質嘅回報之後，另外一啲嘢啦，咁所以我就 即係物質回報之後，仲有下次 check 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啊講到呢度咧，其實我又即係儘管都唔關呢個即係頻道即係呢個節目事嘅，咁但係我覺得都可以即係弱攞提一提啦。其實而家喺國內嗰個狀況咧都幾混亂嘅。 即係個內女少男多㗎嘛，基本上係咪講緊呢樣？ 唔單止呢樣嘢啦，即係好多即係離奇古怪嘢。 例如呢，而且你知得多，我知得多。 呢樣嘢同呢個性又冇關嘅，幫我講一講 都可以講、 出嚟嘅。 賤男 呢 係乜、都可以講得。 就係、是、呢，我喺一間茶樓嘅門口呢，你知唔知會見到啲咩呢？ 茶樓門口咪叫知客囉。 唔係。茶樓門口泊車喎、車場啦，即係而家有車唔出奇啦，你甚至可能靚啲，即係靚嘅車唔出奇。 好靚啊！ 我係見到一架米格17戰鬥機，唔係模型，係堅嘢嚟。 你邊度見到啊？ 喺呢、這個廣州。 廣州，真唔怕唔嗱呢啲唔怕開名，邊個區見到米格17戰鬥機啊？ 嗱， 佢拍落嚟飲茶。 是啊是啊。 空軍呢個第三師。 即係你都難以想象，點會即係會唔會？無端無情情會擺個買架17戰鬥機喺度呢，咁我估計呢，但我冇細心嘅調查啦。 promo 嚟㗎。promo 嚟㗎。 佢 promo, 佢有少少 promotion 嘅意思、即係你譬如我見到我起碼我都買睇下。但可能個原因呢係個老闆太有錢。 買家。 係啦。 米格十七 吓，佢当然要拆咗入边嘅引擎啦吓、 啊。当然啦，苏联噶嘛嗰架嘢。 系啊，唔系可能都系即系国内啲空，以前啲空，即系卅年前啊，单航战嗰啲飞机嚟啊，都唔止卅年前啊。如果航战都唔止卅年嘅，起码都五十年前啦。咁但系咧，即系证明咧，而家大陆咧系有钱上嚟咧，系好有钱嘅，同埋咧就好肯花钱嘅。咁点解我讲呢样嘢咧？其实阿牛，我有少少唔明白啦。即系如果你系去即系深圳啊，或者即系再远啲识女仔咧，其实点解你唔识个富婆咧？ 唔知点解咧？即系我觉得，即系我一个消费者嚟嘅，即系我消费俾佢咧，就好过佢消费我咯。吓吓，咁当然啦，而且 但系好似如果你好似琴日咁穷，你会唔会做呢样嘢咧？ 我琴日都咁穷，我都唔会翻大陆。系啊，啱啱出咗嚟。话明唔可以讲人工喺度， 我冇讲啊！ 节目出嚟，我节目度讲 啊！我冇讲过嗱，阿爸，我发觉你 I Q 都唔系好高，我讲咁多嘢，其实你讲完到尾，你先知道我问乜嘢。 下次啊，话声俾你听，唔好咁快出啦，星期五出，等我跟住上去啊！我呢度挨咗几日，跟住我喺香港揈咗点算咧？最老土嚟咁长你啦，真系咧，唔好快出嚟住。 嗱，即系我讲呢样嘢咧，就系嗰个即系好多系角色嘅倒错。 嗯、 或者嗰个成个社会现象啊，即系倒乱。嗱，譬如简单，譬如你喺以前，你点会期望即系一架米格十七嘅战斗机系一个茶楼门口出现嘅？ 又或者我当你狗噏嘅就话咧，而家都系 坚嘅，呢个坚，我影幅相翻嚟俾你睇。 好 啊，咁同埋咧就系话，即系佢国内而家咧系有钱起上嚟嘅人系好多，系有钱都好犀利嘅。 咁啊系，我都听过喺深圳啦，呢个盐田港有一架防空母舰我嚟做， 系啊， 我嚟俾人玩噶嘛，吓佢嗰度都有，我谂都有米格十七嘅， 系啊， 都成个航空母舰都得啦， 系咯，成个航空母舰得，咁所以咧就系即系， 但系酒楼，我讲紧， 系啊， 黐线，你冇信，我真系冇信，你黐线，即系摆个米格十七，冇咪打摆坦克车啊，摆坦克车我见过， 唔出奇啊，唔出奇啊， 我喺公园见过， 千祈唔好当系狗啊，我迟啲会出现噶，或者已经出现咗啦。 我喺韶关一个我沟女沟个船上韶关，唔好意思啊，我第一个女朋友韶关妹嚟嘅，咁我沟女沟上韶关咧，佢带我去啲公园度咧，真系有个坦克车嘅，咁但系米格十七。我真的见不到，而且即是公园有个坦克车，你都情有可原啦、啊，大佬可能啦军事几点本，大佬 你其他地方酒楼、啊、你其他地方就好多噶啦， 你强调呢个酒楼 系啊系 啊, 啊，你其他地方譬如去呢、這个啊胡志明市咁样，咁咪好多噶啦，因为以前打仗嘛，佢做博物馆噶嘛， 唔出奇啊。 咁但系即系点会无厘头一个茶楼门口会咁咪加十七嘅 咧？即系大佬，你真系话嗰个老细有货到咁？ 系啦、啊，佢要话俾听佢有钱。即係而家大陸有好多人係咁樣，咁但係咧亦都有好多人好窮啦。即係譬如你識開啲女仔咁樣，可能即係佢識你個原因，佢唔係因為你靚仔，或者佢因為中意你。 冇唔靚仔啦，根本就好清楚。 係啦，好難講嘅咁就。咁咧，但係咧，即係喺咁嘅社會環境之下咧，其實反而我先覺得咧，人同人嗰個感情咧係需求更加大。 你即係講，即係上到係講感情。 嗱，我點解咁講呢樣嘢咧？我覺得咧。即系尽管咧，阿牛咧喺我哋心目中系一个贱男啊， 浪子 啊，嗱 ，whatever 啦，whatever 啦，whatever 啦，但系好可能咧喺国内嘅女性心目中咧，你一个 gentleman 嚟， 系肯俾钱咯， 唔系俾唔俾钱嘅问题，即系香港嘅男士咧，到依家喺国内咧都仍然系一个品牌嚟嘅，即系所以阿牛呢类咁嘅贱男咧，翻到去咧，点解佢仲会识到女仔啊？仲可以沟到女咧？个原因咧，因为佢喺国内个标准嚟讲咧，尤其是同呢个东北啊嘅男性比较咧，佢仍然系一个 gentleman 嚟嘅。 啊，梁锦祥，啊、即系大家都系上大楼玩，当然我玩得贱啲，你又玩得比较开斯文啲啊，你又想买书嘅啫啊，咁样讲啦，我谂都冇我 真 嘅，我好信噶啦，系真嘢，我知系真嘢，得嗱，我都话埋俾你听，我回乡证嗰个年代已经上去玩噶啦，咁咧，當時咧，香港人咧就插住回鄉證喺個袋度咧，啲女就飛埋嚟噶啦，唔理你邊個區嘅嗰時候就嚇，嗰個最直租嘅即係唔係大陸嘅人咧，最直租咧香港人，跟住到揸 passport 嘅，即係嗰啲 華僑、歸僑、 歸僑，係啦，歸僑，跟住到台灣人 嚇， 係啦，而家時移世易啦，唔好意思，香港人已經唔係最直租啦，而家反而咧係一啲歸僑啊，排第一，台灣人第二。第三先到香港人，唔係啦，第三可能第三都唔到香港人啦，可能係啲本地嘅大户啊，有錢咗嘅先至到香港人，而家香港人係差過以前㗎啦。 我要修正呢樣嘢，嗱呢樣嘢某個程度啱嘅，即係尤其是喺呢個港紙貶值啦，唔使你嘅年代咧， 未貶值之前咧， 舊年開始啦，即係貶值。其實你講呢講啱，幾年前已經係嘅， 但我而家讲紧一样，另外一样嘢就唔系钱嘅问题，即系讲你嘅谈吐、 风度、 风度对人待人接物。 嗯， 其实台湾嘅同胞咧系唔掂嘅。 系，我都清楚。吓啊，我又听过有一个古仔啦，就话咧，大家同去嫖咁样。一个香港人咧嫖完之后咧，佢又会问你攞个电话，搵唔搵你，就另外一件事、都会问你攞个电话，同佢倾下偈。嫖完之后，台湾人咧嫖完之后咧，就根本就乜嘢都唔讲啊，拜拜就闹你，唔系闹你系拜拜咁啊算啦，乜嘢啦，手尾都冇嘅。但系即系国内人嫖完之后咧，就闹翻个性工作者嘅，你唔好出嚟做啦，咁样嘅。即系而家我谂呢个文化咧，香港系有嘅，永远都系嫖完又好，我去 disco 界女界完都好，咁咧嗰个我哋都会俾唔俾钱都好啦吓，咁样通常都俾钱啦，俾唔俾都好啦，咁我哋都好好斯文咁同佢讲嘅，其他就会差 啲。系啦，咁点解我哋讲呢样嘢咧？就系话咧，即系你。香港嘅男性呢个优良嘅传统咧，系唔会因为港纸贬值咧而受到呢、這个即系降格嘅。 呢、這个 只要一日嘅保持仍然好似牛，贱中带少少呢个即系同埋风风度咧，你再介女咧仍然系有希望嘅。 咁啊，真系多谢呢个港英渔业，我呢个港英渔业啦，受呢个英国殖民统治到而家少少沟女方法。O、okay、K， 就唔好做话呢个品牌。 你放心啊，铺铺清可以俾就俾，你唔问尽量都俾啲。 其实人同人嘅交际咧，尤其是而家喺大陆一个咁。即系离奇啊、荒谬啊，即系好多嘢都系大家好难理解嘅社会咧。反而人嗰个感情咧系越嚟越重要，即系对某啲人嚟讲。 某啲人对你啊嘛，你讲感情啫，咁样好简单啫。 我唔系讲嗰种，唔系讲个长嘅感情啊，即系讲一般人嘅交流。即系我就算我听日唔见你啫，但我唔需要做啲嘢 hurt 你噶嘛，系咪？你明唔明咧？我唔系讲紧嗰啲一生一世啲感情啊，系讲另外一样嘢啫。话即系你基本上点对人。平時都好啦，即係唔好蝦蝦白白，唔好有便宜唔使頸啊，有風使盡利啊啲。咁、基本上咧，即係到依家為止咧，就算港紙變咗值啊，咁香港嘅男仔 人都仲值嘅， 係啦，個賤男咧仲喺度嘅， 仲喺度， 仲喺度嘅。咁呢個係我哋嘅 brand name， 呢個我哋嘅品牌。 哇嗱我覺得啦，因為咧大家講時間啦，我哋就十二點收工，咁不如我做多15分鐘直播，咁就一節個算數啦。好冇嗱，上次咧就同阿梁錦祥讲呢个讲呢个男性工作者，呢次我体验啦，唔系净止你，我系做功课嘅，唔知梁錦祥你会唔会？ 我唔会， 你唔会， 我讲得好口响嘅。 我呢次去深圳，其实上个礼拜系上个礼拜去深圳，再上个礼拜，再上一个礼拜，去一个深圳嘅disco 玩，咁disco 咧就 拼斗场， 嗰度应该拼斗场嘅沟女场，咁就啱啱咧，开头就去咗。本色玩嘢唔怕啦，呢度啲而家好正經嘅呢間嘢，好正經啊！唔係一玩就啱啱有朋友就帶咗啲港女落嚟香嚟一齊玩，有啲港仔咁樣，咁樣跟住佢話玩玩下本色啊沙門啦，咁我哋轉場咁去咗乜三個字噶啦，即係香港有 知啦，唔使講，大家去玩開就實知， 玩實知噶啦咁乜三個字嘅，唔係雙木字尖沙咀都有間嘅，不過就冇咁 high 嘅 ，OK 咁地方去咁啊來跳舞啦。咁咧就其中一個女仔咧，佢提議佢想同埋佢嚟嘅嗰班香港男仔咧，就去嫖啦。咁上咗隔離間酒店，咁嗰間卡拉 OK 房嗰度揀卒。咁終於咧，我知道乜嘢消費先。我先講佢講性工作者男性，我講男啊。原來咧唔係好貴嘅啫噃。 佢一路都系唔貴㗎，唔係點解人上去 㗎。但比女仔貴㗎，我咁講啦，女仔就300蚊菜袋，男仔就400蚊菜袋，帶佢出街，淨係帶佢出街，即係落去下面嗰啲 disco 玩呢，就俾多100蚊啫。但係而家喺嗰邊消費埋呢，就有一個最低消費仲要打9折。 唔係㗎，你好簡單呢樣嘢咋嘛，譬如你就咁講啦，譬如話按摩咁樣啦，女人按摩嗰個價錢係高過男人㗎。 咪住。 女人接受按摩嘅价钱。 哦，女人接受按摩系。 啊，你明白？你明白我讲咩？ 即系咁讲啦，搵个男人，男人嘅按摩师傅都贵，个人工都高过女仔嘅。 系啦系啦。 你睇下阿万昌先知啦，吓南岭嗰边。 因为佢一日唔做得几多个嘅啫。 冇咗个，冇乜生意啊嘛！你个搵个男人练我，练只脚就可以。 唔系呢个，唔系嗰个劳力嘅原因，因为佢系 个视线嘅原因，你明白？ 佢个需求系少嘅，所以佢一定要提高个价钱啦。 冇错啦。咁啊但出街好奇怪喎，出街就要同个出街出咗街之后仲有冇其他着落呢、即係开唔开房呢就要另外同个仔仔傾或者同个女女傾啦。咁女呢就千二攞得幾貴我覺得。咁、仔呢咁样与咁样计到千五蚊㗎喎。但係咁样得心尾呢就佢哋就嗌咗一啲仔仔女女一起落去嗰啲 disco 玩啦。咁最后嗰个女仔都冇即係淨係俾咗坐多錢啫、就冇跟住嗰啲咩冇跟住搞嘢啦。咁、男仔有嘅，男仔跟住同啲其他女搞嘢嘅。我又好啲又溝。 點解你唔去應徵嗰啲工？ 我話你聽，你唔會真係唔，我哋完全唔應該睇小中國男人。睇咗一輪，其實冇多嘅啫，係兩個男人過嚟俾你睇。真係靚仔到啊！ 你有少少即係自卑， 我真係自卑，哇！真係仲係除咗靚仔之外，仲係科嘅，真係要科嘅，都有啲唔科嘅啦，唔科嗰個係好黃丹啊！真係唔好意思咁講話，真 係 好 話你都夠腳，你都夠 cut 咗頭先嗰句説話 ，cut 咗佢，快啲！ 真係好書卷氣啊！嗰個男仔係好俾我感覺佢 係咪好似好知識分子？ 好知識分子嘅 係 嚇，一係就科到咧。高就唔好高嘅啫，但系真系讲真，笑容满面，靓仔眼大。讲真，我谂你人民台，我见咁多人冇嗰个靓仔得佢。 系 包括 你个 sample 太细啦， 真系。喂，讲真，着衫就上次我哋讲啦。 唔系，我又觉得咁样，阿牛你即系呢个睇法咧有少少偏差嘅。 冇有偏差，我戴上睇系啊。 唔系，我唔系。 你肯俾房租俾我？ 我唔系质疑你嘅眼光，系咧就系呢个世界咧个每一个产品咧。都有佢嘅即係呢個市場上面嘅定位嘅， 咁 啊，即係正如你咁樣，咁雖然你樣衰啫，或者你賤啫，咁但係我覺得你 衰無過面目可啦，衰無過塊面目可走老土，衰無過面目。 你仲有佢個 market niche 噶嘛？ 啊、 你即係有啲人仍然都會鍾意你噶嘛？ 就算嗰個女仔咧，錢幾百蚊坐台， 所以咧我就唔 buy 呢樣嘢嘅，我就覺得咧，即係其實各色各類嘅男性咧，都有呢個能力可以做呢樣嘢嘅。個問題呢就係即係如果大家都做嘅話你就搞冧個市場。 你唔 係 呀即係而家同咗嗰啲我上集都講過同我老師傾佢話我係有市場我如果講真啦我係比嗰邊大陸嘅男仔嚟講我70倍即係唔好講 唔係咁你可以叫平啲㗎你可以平啲㗎嘛。 你諗下啦當日都話有個香港女仔落嚟叫鴨囉。咁我 你香港你講咩呀香港女仔落嚟叫鴨。 落嚟大陸叫鴨啊搵男仔啊。 香港靚仔女仔上唔係港女上深圳叫鴨 叫鴨㗎嘛就係我哋落㗎嘛 咁咪落嚟 嘅即係上咗去叫鴨啦喂咁如果嗰啲女因為之前喺本色呢戒緊佢㗎嘛諗住呀即係自己落下地道㗎嘛好同聲同氣咁戒緊佢㗎嘛佢唔受戒唔緊要啦唔受戒呀我終於知道點解我係冇乜劇嘅因為講真佢任何行入嚟嘅每一個仔都真係非常之掂非常之掂不如咁樣喂講下啦 ICQ 喂全部都深圳虎營其他網友死晒咁啊佢問啦長兄你啲地方語言呢書呢嗰來源喺邊度咁啦唔係呀佢見得女多啲女同佢講嘅 ok 你唔好動招啦深圳虎營你黐線 嗱呢個講明係佢屈我㗎 我唔知呀佢冇答我算數咁樣阿森就仲話我都想知下話時話唔係講溝女嘅平日男人之間吹水都有用嘅我哋講嗰啲嘢其實你都可以聽下我以前喺 Open Radio 講嗰啲都有用嘅你賤過呢度係啦咁阿森仲話喎而家內地周圍都係坦克咁呢 係呀 沙頭角邊境都有個 爭在未有地雷 航空母艦係警區嚟嘅咁啱啱我都講咗啦咁仲有一個好多扮 band 頭嘅大發細車喔 ,band 頭大發細車咁應該係嘅。 唔係嗰啲嘢我哋唔會 經歷。香港都有。 即係你譬如話有錢你買到嗰啲嘢我哋唔會經歷。 就是、你要想有錢無厘頭 都未必未 有錢無厘頭去買那些你才驚奇嘛。 你買個米價28、你有錢都未必買到軍用物資、 啊、 在大陸來講呢、啊我曾經偷運了一件八一的軍褸來香港。 我以為你偷運軍火 一定是偷運、啊、雖然那件是衣服而已，外面 在大陸買呢差不多款的就賣了100多元，但是那件呢就有晒人民解放军啲印章嗰啲係唔俾嚟香港。 買阿牛講呢樣啱嘅，即係點解會買價17咁驚奇呢？因為 你買唔到， 你買唔到嘅。 你冇咁、啊、你冇咁後台。 你唔係衣兵。 對囉，唔係拍得馬上跑啊大佬。係咪先？ 咁所以就頭先我啲講個老闆係豪呢，佢又話俾聽。 我有錢，我有勢力。 我有勢力。 啊、即係你哋啲古惑仔喺大陸嘅古惑仔，跟大陸嗰啲古惑官，你唔好嚟搞我。你睇下我嘅米價28。哇，真 係。係 咯。好，所以話咧喺大陸做生意，香港人咧，阿老師就講咗，大陸做但香港人做生意係冇大陸咁好噶嘛。梗係啦，我哋米價都買唔到價，我哋軍褸我哋都要偷運嚟香港嘅。 你 睇下，你話 買支 AK47 都咁難啦、啊，真 係照計應該唔難嘅。如果你係葉繼歡 嚇， 而家難。 講翻戰艦嗰啲嘢，佢有咩 ICQ？ 冇啦，講埋一全部都一兜有嘅啫，其他網友咪即係死曬亦、都冇人講你嗰個答案出嚟喎。 係咪？ 係咯， 可能搞得太淺啦。 係啊，即係答都低能， 答都低能， 答都低能。 咁我即係咁好高興啦，即係阿牛你以後可以升級噶啦。你再講啲高級啲嘢， 梗係高級啲啦。嗱，我喺咧講完男性工作者咧，我哋先得而講下女性工作者。 嗯， 我講啲阿梁錦祥，就而家時間仲有20分鐘咁，我講啲梁錦祥唔識嘅。 嗯， 你可能去過嗰度， 嗯， 但你就算連嗰度點嫖你都唔知嘅。菲律賓， 菲律賓， 嗯， 菲律賓我去過， 好多人都去過， 我去過馬尼拉，咁 我都去過馬尼拉。 咁你講呢樣我真係唔知。 嗱，話你聽，菲律賓咧其實。票呢其實好多地方都有啲類似紅燈區，但係佢哋唔會點開放嘅，因為嗰度天主教國家。 唔 係 喎。 係明有存在好多人都知 道、 但係就唔敢太明目張膽嘅啫。 你講落去我唔博 啦。唔好博啦。咁呢通常呢喺本地嘅菲律賓人呢就會去一個地方叫雞棚嘅地方。 嗯。即係香港人。大哥大哥。你哋你概念好空泛，菲律賓好巨大，好多島。馬尼拉係咪？ 馬尼拉， 係馬尼拉，馬尼拉 啊！馬尼拉係雞排。由馬尼拉市中心坐大概9個字車，嗰啲咧好似花車咁嘅咧，吉寶咁樣嗰啲車去到咁樣係9個字到啦。咁咧消費咧20蚊美金。 20蚊美金。 維港幣8-6蚊到啦。 唔夠200啦。 唔夠200啦嚇。咁咧就你帶翻佢嚟。酒店，跟住搞嘅，呢20蚊美金，你估可以做幾耐？嗱，我覺得有時間俾你做，任你做嘅、 啊， 你做你可能喺一分鐘做10鑊，你當然可能可以啦，其他我唔知啦，咁、如果你做得幾多得幾多噶啦，咁咧佢呢20蚊美金即係8-6蚊港紙到，係、可以俾你係幾長時間啦？可以俾你去到酒店嗰刻開始，有、啲房開始，你估咗幾耐？ 一日咯。 得、一日過千啦、大佬， 咁貴？ 唔係都唔使過千，我因為我講啲過千嘅俾你聽啦、大概係90分鐘，個半鐘頭。 切，呢、這個就同呢個大陸一樣啦。 唔同大陸嘅話，我俾8-5蚊我一 Q 啫嘛，我喺咩背咩領咩衫。 你可以磨個半鐘啊嘛，即係你一 Q， 你可以 Q 之後你可以唔走啊嘛， 係咪先？咁、我唔知啦嚇，係、先？咦，有好多 ICQ 喎。 哇！你睇流女啊， 佢又睇得出點解咁多人 ICQ 嘅咁樣 啊？ 呢啲全部都係頭先未開節目，我遊學會嘢嗰啲唔好理佢。長哥、你太斯文啦，不過同阿牛咧拍落係幾好嘅嗱，講真。 唔係我講，我重複一次，我同阿牛唔會長期 拍， 一定唔會嘅。我係客串嘅大佬，我 哋人哋煙味柱啊， 係我哋有型。 夠膽講唔夠膽型啊，大佬！ 我哋係有啲顧及形象，有啲顧及個台嘅形象啊，即係我係純粹幫阿牛嘅啫。牛咧遲啲係會揾個港女上嚟做嘅，咁佢哋即係盡情發揮嘅時候，我相信呢個節目一定更好聽。 係啦，希望啦，或者 我而家係搭台嘅， 搭台嘅啫，盡量都揾兩層搭噶啦。 嚇 咁譬如 仲有 ICQ 啊，讀我先啦。 完啦，系咯，系几个啫，等于闪几个出嚟咁样，我都系啲有啲废话废俗啦，吓，即系啊，好靓仔嗰啲咧，费事讲啦， 系啦系啦， 当然冇啦，你讲夹嘅啫，你有冇睇过007有一套詹姆士邦，有一个飞机就插咗喺间屋入边噶， 见过， 吓，嗰度就系菲律宾其中一点，嗰度其实叫菲律宾兰桂坊， 吓， 好多人知嘅喺马尼威市中心嘅啫， 嗱，你講緊一樣嘢，唔係真係飛機插去 㗎，係假嘅，假嘅，假嘅，係 我 真係都好似嘅，好似嘅。咁我啊，日一有行去到嗰度啊，梗係飲下酒溝下女啦，即係有限英文，因為我識少少菲律賓話㗎嘛，先。 大家樂， 大家樂、嗯、啊！你都知佢打俾佢大家樂，大家樂即係菲律賓話、嗯、啊。咁我識少菲律賓話，咪去溝下女、嫁下女啦。通常都係問佢做嘢幾錢嘅啫，咪請佢飲杯酒啦咁樣。啊 ，in un bello 啊，即係。飲酒 呢啲白話嚟啦，聽 差唔多上下啦，啊，麥根達呢啲一定識啦，啊，麥根達點解啊？ 你話 麥根達靚啊，靚女，麥根達爸爸姨，即係你係一個靚女，阿哥布基布基娜娜 key， 即係我一個靚仔，啊，咁樣呢啲開場白嚟啊嘛，鬧嚟傾下偈， 冇人博到你啊呢啲，冇啊，係咪都冇人知？ 誒，講真啦，咁多網民，緊有屋企，緊有菲律賓用工，我講嗰啲嘢一定冇問題，啊，抹殺機即係痛，咕咚即係肚餓，煙龍即係飲嘢 ，OK， 你問下你哋嘅菲律賓嘅內容啦嚇，咁咧去到嗰度咧就有啲。高級嘅小姐啦，通常就坐埋喺吧度，自己有杯，通常唔係啤酒嚟嗰啲五顏六色嘅，唔知咩你雞尾酒咁嗰啲，坐好鬼平嘅啫。咁你行去撈埋佢咧，咁咧原來咧嗰啲係所謂高級咩咧？喺菲律賓係做 model 嘅，做 model 嘅。咁咧嗰啲就貴少少啦，圍起嚟就咁嗰啲雖然貴少少喎，但係過夜嘅喎，啊即係可能俾你係賠咗你一萬但你去到都已經兩三點啦，你咁 w e t 完啦都三四點帶佢出街第二招咁你做得幾多鑊啊三四鑊啊咁佢收你2000蚊港紙到啦 model 你唔好認為菲律賓嘅女性黑咪媽媽又矮又細或者唔係係黃蜂肚曱甴腰加即係仲白添啊個樣係白雪雪嘅即係當然唔會話白到好似中國人白啦但佢一啲都唔黑嘅。 我阿牛你講呢樣嘢呢其實我唔係唔識㗎。不過你真係講開我費事駁你點解嘅。 好啊。 但我解釋到而家咩聽 聽。即係你喺菲律賓滾過咁樣。 唔係、哦、我即係我憑我嘅分析我知道點解。因為呢即係老外呀鬼佬呀對嗰個女性嘅審美嘅眼光呢係同我哋好唔同嘅。佢哋係鍾意啲長頭髮腳矮黑嘅女人嘅。我唔係講笑㗎。就喺中國都係㗎。 啱啊。係啊我真係有樣就 好。所以呢即係你會見到呢好多即係出嚟即係喺街道啊咁樣拖住嗰、那個即係白人啊六尺幾七尺高啊咁大家電燈柱掛老鼠箱啊即係頭髮長長啊又黑又實嗰啲呢個原因呢唔係菲律賓呢冇咗啲即係我哋覺得靚嗰啲女仔。係只不過嗰啲即係呢個鬼佬鍾意嗰女仔出曬街咁解咗 喎。喂咁好正。 同埋一樣嘢你剛才說話菲律賓呢就是玩呢我完全唔覺得驚奇點解呢因為嗰度係美軍基地嚟㗎嘛、有美軍基地梗係有得玩啦、啊、即係使乜鬼阿牛介紹啫使求其你知道邊個美國佬啲美 軍跟住 佢克拉克以前個克拉克空軍基地咁佢嗰頭你咪知係囉咁所以我哋唔會覺得驚奇嘅但係嗰個問題就話呢其實呢我諗世界任何地方呢都有即係不同類型嘅女性點解菲律賓你有咁嘅錯覺咁嘅印象呢即係覺得即係全部都係矮呀全部都咁樣呢就只不過呢嗰啲係出曬嚟 香港搵食 係啦或者佢即係喺個紅燈區度搵食 紅燈區搵食 係啦點解呢譬如菲律賓都有好多華裔嘅女性 嘅 咁嗰啲就係牛頭先講嗰樣嘢囉 係啦 但係牛你今日即係提菲律賓呢樣嘢你其實係想講即係菲律賓平呀抵玩呀好玩呀定係咩呢 真係平喎真係抵玩喎 我又唔覺得好平喎 因為講真啦，如果譬如你係喺雞棚嗌個小姐咧，$85左右，咁你帶翻酒店個半鐘，我俾夠$300，咁我玩夠三粒鐘，佢等於過埋嘢㗎啦，即係我上次去菲律賓唔咁玩啫就跟住訂佢走啫，但係咁樣其實幾抵玩喎。如果我喺深圳，而家講咩啊？我同你講1200蚊，平啲嘢都要7-9啊！而家過嘢唔同以前。 但係問題深圳咧，你唔可以作一個標準啊嘛，因為深圳實際上已經同香港係拉平，即係深圳而家一線係好貴嘅。你講一樣啊，深圳好多一線嘅係好開始係好貴，同埋深圳咧係慢慢越嚟越少人上去玩，即係你明唔明一樣？即係唔係講話即係比起香港，香港固然死曬啦，香港今年死曬啦。但問題就話呢深圳同十年前比呢係已經慢慢差啦。 咩慢慢差啲女慢慢差 係啦。女性。 Okay, 女性。好嘅話都識得去。 即係去國外。 珠海。 唔係呀。 最簡單係珠海過。 而家甚至連澳門都唔係呀。 澳门的水平都开始差了、 嗯、 因为呢很多即是国内的一线的即是最靓 的女性呢现在呢很多去了国外、 嗯 啊、即是有些甚至去北美样、嗯、因为即大家见识多了、 啊、 即是出外的旅游机会多了， 港币好赚啊， 即是我们林节目讲一样就是呢即是现在已经差不多是最即是港南去玩的尾声了， 咁未必嘅，講真 即係如果你要繼續呢即係去呢、這個即係深入啊即係去發掘呢，就而家係要行遠少少， 東莞以上啦、 啊、即係你要再 未必㗎，嚟到㗎啦，召開嚟返乾就有鬼嚟㗎啦，深圳就嚟返乾，咁邊啲鬼嚟呢， 唔係呢個要決定啲咩呢，就係、是、其實香港人嗰個經濟嘅能力囉， 啊唔係 係咪 咁係 你如果你即係大家繼續呢、這個即係賺錢即係咁少嘅時候，咁你點樣豪起上嚟呢，係咪其實而家最豪呢都仲係應該係日本人同埋台灣人， 嗯， 係啊，到呢個 moment 啦，韓國都好， 韓國都係韓國開始好勁啦， 韓國開勁啊， 韓戰香港， 哇犀利， 我諗唔係開始啫嘛，係呢幾年呢十年到啦，嚇韓國佬嚇，咁但係韓國佬咧又係一個好中意玩嘅民族嚟嘅， 下次我哋講下啲韓國酒吧喺大陸嘅， 嚇 嚇點樣溝女， 嗱你未講之前其實你可以，因為我都知道大概邊啲地方嘅， 嗯 嗱。如果你講 後邊啊嘛，附近啦、啊、 嗱，如果你講係即係喺廣東省咧，集中喺邊個地方咧？番禺， 番禺 係番禺有日本係好多日本人嘅， 嗯 嚇番禺呢個咧就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係點解令到番禺嗰個物價高咗咯？嚇番禺真係比較消費比較貴咗。第二個地方當然東莞啦，呢、這個我講大家就知啦。但係東莞邊度咧？係莞城啊，定係常平啊，定係其他地方咧？ 我唔清楚咯。 嚇、啊，咁我哋下次再講。 OK， 嚇、啊，好多謝大家收聽。 嚇、啊，咁你窒住我。 唔、啊、好意思啊。 仲有邊個地方知唔知？ 深圳唔少噶，如果韓國仔， 我哋講唔講深圳啦？深圳大家知啦，即係遠少少啦。仲有第二應該珠海。 珠韓國妹都多啦。 嚇、 啊，韓國妹都多啦。 咁、啊、而且咧，而家係唔知韓國妹。仲有呢個烏克蘭俄羅斯， 係咯， 啊，真係 黑炮啊！喺嗰次我睇蘋果本報紙賣黑炮， 啊、 哇！真係唔係攞香港 market 咁，真係唔知點解。 係啦係啦，咁如果你即係勤力少少咧，其實你會發覺咧，即係深圳咧，都幾多酒吧同埋 disco 咧，有呢個即係金髮嘅美女嘅。 係 嚇， 咁下次我會攞啲糧咧，就去深圳嗰度。 係啦，咁阿牛咧，你就應該即係解得咁多一個國內同胞，你應該起碼解翻件金毛嚇、啊、金絲貓、啊、 我點會未搞過啫？ 啊， 係咪先？我好多類型都搞過啦，唔係下嫖嘅嚇。OK， 喂，咁你下次點啊？你下次 如果你嗱阿、台長，你有節目涉到呢個節目，即閃我又你揾 唔 到 嗱嗱兩樣嘢嚟嘅。 你想點？ 嗱、那個時段咧，我覺得呢個時段就唔係太合適。 我都唔中意 嚇，呢、這個時段唔係太好啦，因為即係實際上我哋禮拜我哋唔應該講啲咁賤嘅嘢啦。我諗應該嚟到禮拜五啊，咁啊會好啲啦，係嘛？大家都會舒暢啲。 咁呢個時段唔要啊？ 唔係， 交換咗佢咯。 我又唔會過禮拜一嘅，因為個壓力太大啦。 阿國想問啊，後面壓力梗係大啦。 係囉係囉。 我都係咁諗啦。 大家壓力都大，因為同埋即係老實講，我到呢一排呢，我開始發覺嗰個工作個負荷越嚟越重。 你重我都重㗎咋、 啊。即係大家都好重咁，所以即係花做節目嘅時間呢嘅準備呢，即係或者係做得好啲嘅節目呢，都係即係開始感到個有一定嘅難度啦。 心照 咁呢，就我就會建議咁樣，阿牛呢其實佢個節目呢就調返去其他時間啦，即係呢四日禮拜三或者禮拜五都好，即係我啲節目點調動法嗰啲我再諗啦。但呢我就覺得阿牛其實你應該同一個港女去做一個咁嘅節目啦、 其實即係我俾個港女放飛機呀、啊、 一拍呢嗱，我哋講啫，你俾人放飛機呀，咁但係有多網友佢哋有興趣㗎嘛。嗱、我起碼我講咗個北上渠即係頻道之後，咁有啲網友都有反應啦，即係、都自動承認啦。咁聽我哋嘅節目嘅女性呢當然係偏少啦，即係我哋從來一般嘅統計 機會係冇，我覺得。 但係呢即係都唔排除咁嘅可能性啊，即係有啲港女佢哋可以即係自告奮勇上嚟、 夠膽同我隊咁樣。 咁大家就以一個即係輕輕鬆鬆嘅方式去做啦，唔需要話即係你窒我窒你嘅，唔需要好似頭先我哋咁樣啊。 咁先有火花㗎嘛。 需要我覺得 咁就冇嘢㗎。 我哋覺得我哋唔需要呢啲嘢嘅，我哋覺得做節目係即係可以好多種方式嘅。嗱，即係我就好覺得呢賤男配港女呢就是一個相當之好嘅配搭嚟嘅。 咁點 解呢？港女呢呢幾年就俾人踩到即係變咗地底泥，即係一文不值，即係成日數臭你港女。你睇我網上 有睇， 仲好笑嗰個咩呀，張咩詞呀、 啊、張惠詞 係啦，嗰邊有一笑到我碌底底。咁即係其實呢港女就應該大平反嘅， 啊、即起碼就唔會似即係阿嗰個張小姐咁樣啦，即係起碼都啊，即係有少少啊，即係靈性啊，嚇，唔係淨係想睇錢。 好多好 正嘅。咁我係啦，我哋覺得咧，即係應該咧，阿、啊、刁蠻牛咧就做半小時，即係主要。 呢個港女做半小時。 咁就做半小時，咁大家有個對比啊嘛，係嘛？又或者即係將來如果做得好啲咁，港女直情一個頻道。 呢個頻道 嘅。一個頻道啦。咁呢個配搭咧，我理論上我覺得最好嘅，因為你老實講，你譬如即係我同阿牛講咧。我就下下要勒住 係囉，唔夠放、 啊、我唔夠放即係 我做 你見到我係好諗住好放我逼緊條友 啦，係啦，咁牛呢如果佢自己做呢即係肯定個效果呢比我夾我呢就會更加好好多， 跟住呢喺某某討論區嗰度係個軍我真係好好驚話你明啊，鬧親我啲你全部和阿梁錦祥食曬嘅，唔使驚 我又唔驚，我正如阿鬱敏所講啲網上有雲，我唔係太驚嘅。 唔係嗰啲有名有姓㗎嘛。 咁呢就我諗咁樣啦，即係如果啲聽眾呢鍾意阿牛呢個頻道呢，就不妨寫啲多啲鼓勵你。即係等阿牛知道呢就即係嗰個收聽呢就一定嘅把握。同埋即係佢做得更加好囉。 冇你哋撐我真唔知點做。 係囉係囉。即係希望佢即係將呢個節目發揚光大囉，我好睇好呢個節目㗎，即係我覺得冇理由呢個節目係做唔到㗎。 你冇理由㗎嘛，係咪先話明話得明主持嚟㗎嘛，網上面做咩節目我應該得㗎，做計。 咁 係黃一文嗰啲我唔得㗎。 係囉，個 IQ 題你答啦。 首先就凹咗兩個袋先。跟住插一個。跟住掹返一個出嚟。就再插第二個。跟住將反轉嗰個袋插一次。 唔係反轉， 反轉袋 唔反得轉㗎。 點解唔反得轉啫？ 因為呢你講係入面嗰個就當然得啦，但入面嗰個你唔需要反轉㗎嘛。 唔係你反轉咗個出面嗰個， 唔係 no 嗱，其實咁樣嘅，你將即係第一個第兩個套啦，咁你入咗呢個 A， 即係 let's say 裡面嗰個紅色，入面嗰個綠色啦 ，A 就入咗去呢、這個即係綠紅色嗰個就入咗 A 嗰度啦。咁跟住咧，另外嗰個咧。就將呢兩個套係調轉咗嘅，調轉帶啊， 調轉帶， 即係話咧面嗰個係帶第一重，裏邊嗰個帶出邊嗰重，就同翻即係第一個即係紅色嗰、那個同 A 組嗰、那個再做多次，咁換言之佢係仲同一個套做啫嘛，咁冇事咯， 冇事咯， 咁跟住你除咗出嚟入邊嗰個喺出邊嗰個原本嗰、那個咪染唔到嗰個菌咯，咁咪同即係另外嗰個做咯，咁咪做到咯，咁點會帶點就調轉啫？ 谂，你谂谂先，你谂谂先，你好讲错嘢 ，OK， OK， 我听翻嚟嗰个答，我听翻嚟嗰个答案， 唔系听翻嚟嘅问题，你思考， 我思考，我思考嗰个答案都唔系咁样嘅 ，OK， 好啦，咁但系点都好咧，时间话 over 五分钟，你系咪补水？唔系补水啦嘛， 冇所谓啦， 冇啊，冇啊，我有所谓， 大把嘢未做啊。 身痕啊，唔好意思， 系嘛 ？OK， 唔系你，我系身痕啊， 系 OK， 身痕痛打啦， 痛打啦，下个礼拜再见啦 ，OK， 拜拜。